什么我还是会每条一锁有朋友说他最近老了很多我苦笑为什么还在哼这歌其实这个人已与我无关翻他的脸书翻到这么晚不过是我小指头自作主张的太奇怪其实这个人已与我无关当他看到我一样轻狂他一定也这样说心中不起一丝波澜Thank you.